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OK。 嘿嘿嘿，到了北京时间的21:01，欢迎各位同学们准时、准点、准时的这个。准确的地点哈，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在每个周末夜，由麦麦麦同学为大家制作主持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邀请所有的朋友们享受一下周六的晚上啊，必须呢在空中跟我们一起呢好好的放松放松。哎呀，这忙碌了一周，而且呢很多朋友已经提前享受到假期当中了。那在这个小小的假期里面，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呢？好了，现在加入我们的麦家族，一边听歌唱歌，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或是呢，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以及呢，在麦家族麦 home 的点歌贴已经开始上线互动点播喽。 Coming through, what we got left is just me and you, but if I get Can I take you? Yeah, back.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闪耀夜空，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Oh my God.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Welcome back. Are you ready? 半夜一点的雨雪浪荡水一姐妹清晨五点的万人登上铁道大会六零年代欧洲只为地下导演讨论会九零年代偶像突出千里握手拥抱会五十度北极探险为期十几天撒哈拉不合群的崩溃三种导演每日两夜集体开课歇斯底里的宣泄好像进入深度放手无意识催眠 你装备让他沸腾陶醉今天我24小时是一点都还明月网络上50个分身秘密一点都不累 在周末的时候呢，管你是哪一种马铃薯，管你呢要过怎样的周六夜，总之呢一定要找到自己的节奏才对啊。我刚刚呢从鸟巢这次的瑞舞2018的鸟巢算首秀哈，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电音节在鸟巢刚刚举办，今天下午5点钟呢我就去到了鸟巢。哎呦，这个虽然摆了很多的座椅哈，原本以为是在这个座位上哈，这个坐着蹦迪哈，还好没有，还好大家都站了起来。会有2天吧，在22号和23号，瑞舞2018的鸟巢电音节，哎，我玩了一下，不错哦，有很多 DJ 来。当然，如果你去不了的话，可以在 Radio 当中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感受一下。最最炫酷的周末夜，师妹 go go。 Maybe I may get a little nervous. Maybe I don't go out anymore. Feeling like I really don't deserve this. Life ain't nothing like it was before. 'Cause all I wanna do is just hold somebody, but no one ever wants to get to know somebody. If you go and look under the surface, maybe I'm a little insecure. 想到今天新浪微博麦家族 My Home 点歌贴的沙发归新岛，久违的沙发坐上去的很舒服就对了。在周末的时候呢，窝在沙发里听着 DJ 麦，在地板上有点微凉的骨朵儿和雪灵儿算是呢紧跟节奏。Music continue， 好音乐不要停不要停，就在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夜的限量放送，我是 DJ 麦，问候你周六快乐快乐。 Music don't stop stop Chevy, don't race it up. You know we keep it banging, don't fake the funk. So all the real niggas stay gangstered up. We making paper suckers only claim to touch. I sticking to the script and never changing up. You know we keep it banging, don't fake the funk. Keep it real, motherfuckers stay gangstered up. Keep it real, motherfucker, stay gangster. going deep, deep, deep. Don't stop. Deep. It's going deep. 去鸟巢跟朋友一起蹦迪的前一天点的时间里呢，在今日头条的账号当中呢发了一个图片哦，看到了在鸟巢呢这次的电音节，有点吓到我啊！这个所有的场地竟然摆满了这个凳子，让我们呢是站在凳子上跳是不可能的哈、哦。Miss 保安大哥呢一定那个眼睛先瞪过来，整个呢你知道就走过来，不可以坐下。哎，那怎么蹦呢？蹦一个这个坐着的养生低是不是啊？还好这次呢去鸟巢玩了一下，诶，周六呢跟朋友聚一聚，然后蹦一个偏养生的低也不错。这个周六你怎么过？然后呢赶上了这样的一个假期，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计划？还是说也想宅一宅，好好的算是这个养生路线之一啊？养生一下不错，在家呢乖乖的学插花，像周董多年前的他一样哈。周末的时候宅一下，宅一下。嗨嗨嗨，我干了嘛 事的？ 追卖， 夜空巨星，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像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到了北京时间的21:2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9点钟、周日晚上10点钟才会听到的全球限量放送的周末夜现场 ，What's DJ 麦。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专阴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专阴气象指数为5，适宜您穿长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贵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漫威电影《永恒族》确定导演，将由中国导演赵婷接过导筒。这是漫威电影第一次由中国导演执导，她也是漫威电影宇宙中的第二位女导演。第一位女导演是惊奇队长的安娜波顿。不过惊奇队长是超级女英雄为主角的电影，永恒族是讲述一个超能力种族的电影。这么庞大的结构交由第一次执导漫威电影的女导演赵婷，也确实让人感到意外。电影《西红柿首富》日前在长沙举行庆功宴，导演闫飞、彭大魔携主演们亮相，向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及全国观众致谢。截止目前，《西红柿首富》票房已突破25亿，跻身中国电影票房总榜第七位，超过7000万观众笑在一起，从激烈竞争的暑期档众多影片中脱颖而出。最后来关注电影《快把我哥带走》日前举办迎新会，在现场回顾了《快把我哥带走》自筹备以来的点滴心路，更公布了重磅消息，《快把我哥带走》迎来第二部，现已进入正式启动阶段。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 90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笑谢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当初的温柔交织着体温还不够，还是会念旧，勉强掩盖着脆弱。我想我不会纵容，也不再为你守候，你忘了，我忘了，微笑着点头，证明了你不再属于我，希望你难过，爱的也就算值得，那封信我还留着，你也不再会记得，算了，算了。看不到的伤口不会简简单单愈合，怪我还是不愿意割舍，难过还要继续生活，他说的不适合。微笑着点头，证明了你不再属于我，希望你难过，爱的也就算值得， 在风景我还留着，你也不再会记得，算了 蓝色的好朋友魏一宁，很久不见的，诶，很会唱哦、啊、看不到的伤口，就在麦麦的周末现场的第二时段的开场送给大家。哎呀，这个假期以来，很多朋友呢是不是此时此刻已经呢投入到这个假期当中了。这首歌来自眼睫毛同学的点播，我、哦、马上就中秋佳节， 把酒 开学前呢，点歌说今年中秋又是一个人呢，哈哈 哈， 哈，今年寝室里还有一个人陪我，两个人过中秋。 今夕是何年， 祝所有的朋友中秋快乐。 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转寒竹阁低

How are you? It's so typical of me to talk about myself. I'm sorry. I hope that you're well. Did you ever make it out of that town where nothing ever happened? It's no secret that the both of us are running out of time. Adele, hello， 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晚上9点到12点，周日晚上10点到12点，为大家带来的 Radio 甜蜜相约，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节目的直播。21点50分，满足在上周有位同学呢跟我新浪微博发过私信的同学说，这个假期呢对他来说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意义，因为呢他只能这个千里共婵娟了，因为在北京打拼。特别喜欢呢麦同学版本的追光者，听到这首歌呢总会让他想起很多在家的感觉。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 送给你哦。 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阳光倾落，边拥有边失去着。我说你是夏夜的萤火，孩子们为你唱歌，那么我是想要画你的手。你看我多么渺小一个我，因为你有梦可做。也许你不

走也记得带你最心爱的他一起走。22:05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我们听到的是周兴哲如果雨之后，从他第一首单曲刚刚呢崭露头角到现在也发了很多的所谓的这个不错的作品了，也被很多很多的音乐人圈内的很多制作人的喜欢继续加油。看到了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海边有只螃蟹说报道报道，牙齿好痛，是不是最近月饼啃太多？哎呦，这个节日来了收到月饼的你，不能吃太多哦，告诉你，月饼哦，吃一块就好，热量很足哎。 喜欢你的穿戴，那是我。 自由自在，我期待，所以看见花开，因为爱你，所以我存在。 Oh my radio star。 I fight you, I fight myself, I fight God, just tell me how many burdens left. I fight pain and hurricanes, today I wept. I'm trying to fight back tears, flood on my doorsteps. Life and living hell, puddles of blood in the street. Shooters on top of the building, government aid in relief. Earthquake, the body drop, the ground breaks. The poor run with smoke lungs and scarred face. Who need a hero? Hero. You need a hero, look in the mirror, there go your hero. Who on the front lines at ground zero? Hero. My heart don't skip a beat even when hard times bumps the needle. Mass destruction and mass corruption, the souls of suffering men. Clutching on deaf ears again, rapture's coming. It's all prophecy, and if I gotta be sacrificed for the greater good, then that's what it gotta be. You won't pray for me. 来自阿妹的这首《身后》送给大家。22:18，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世间生活里面，我们需要很多有用的东西，有意义的东西，但是也有的时候呢，要允许没用的东西存在。如果你想想看，一切事物都必须有其意义，好像真的会让人喘不过气来。想太多，周末的时候试着放松你的大脑和你的身体。 T 听听我们的音乐再说吧。 What's left of this moment, I'm not gonna waste it. Stranded together, our worlds have collided. This won't be forever, so I try to fight it. We're beautiful now. 抢到新浪微博麦家族 My Home 点歌贴的沙发的这位，终于呢可以点到自己想点的歌了。在上周节目当中呢，也是获得了点歌权，但是是另外一个远走高飞哈。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 yeah. 我的家告别天南和地北、 yeah. 日晒我是风吹。 最近过节回家的朋友远走高飞的朋友不少啊。

对湿度15%。下面是专阴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专阴气象指数为5，适宜您穿长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店资讯。 贵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为您盘点中秋小长假期间值得我们去看的电影。从国产佳作到进口大片，数十部电影齐聚中秋档，多样化的题材为观众提供了更多选择。在爱情文艺片方面，导演贾樟柯携新作《江湖儿女》亮相戛纳电影节，虽然最终未能收获奖项，却得到了场刊评分 2.9 的高分以及媒体的广泛好评。这部电影是贾樟柯过去17年里记录生活、表现生活的影像回顾，让我们在时代的变迁和情感的流转中回味无穷。在纪录片中，今天上映的纪录片《爱猫之城》，导演杰达·托伦将镜头对准生活在伊斯坦布尔街头的猫，它们自由地漫步在这座古老的城市中，未被驯服，也并不狂野。日复一日，它们和城市中的人们和谐共处，相互影响。这是一部属于爱的影片，或许它能够让你更好地热爱生活。在人物传记片中，《传奇的诞生》和《李宗伟败者为王》两部电影分别聚焦这两位伟大运动员的人生故事，讲述他们的成长与挫折、泪水与汗水、拼搏与奋斗。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夜空巨星 We are Radio Star Hello，Hello， 到了北京时间的22:33，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在空中跟你相约。你好，我的朋友，无论呢是在路上开车，在车里面收听电台的朋友，还是呢通过网络播放神器，全球的用户朋友们、网友朋友们、粉丝朋友们，一并问候大家假期快乐，周六快乐。哎呀，在北京呢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呢有耐心了。今天晚上呢好像路况稍稍有那么堵车啊，赶上这个假期又是周末，而且呢今天晚上还有这个各种 party 可以去，我已经说过了啊，从鸟巢坐着蹦迪啊、蹦了一会儿来直播间直播节目呢。今天晚上在工人体育场还有呢莫文蔚北京演唱会，相信很多朋友呢看到了现场的莫文蔚的魅力哈、那不知不觉哇，莫文蔚出道了25年了。Sexy 的声线和早期的作品呢已经扎扎实实的走进了很多很多人的心里啊，70后80后甚至现在很多90后呢也非常喜欢莫文蔚。哎，说到莫文蔚呢，突然想到了这首歌，在这一时段的开始送给大家好了。当年记得最早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听不太懂。 也许你的爱是双人床， 有了生活的历练， 说不定谁都可以陪你流浪， 你就听得懂了。 你的目光锁在某个地方，你的倔强是一道墙，内心不开放。也许你的心是单人房，多 想看看你最初的模样，你脱下来的伪装，你会怎么放？别说还有感觉，你我都知道，我们只能忠于直觉，只因为欠缺，所以总不懂拒绝，但又不再愿意为对方妥协。别说还有感觉。 单人房，双人床，可能是害怕被拒绝，不敢直接，还是我们在等下一次的机会？ 也许你的心事。害怕被拒绝，不敢直接，还是我们再等下一次的机会？同样皱着眉，却有不同的滋味。别说还有感觉，你我都知道，我们只能忠于直觉，只因为欠缺，所 里面是不是好像唱到了很多的成长之后的一些思考方式？正因为欠缺，所以有的时候生活里面呢不太懂得所谓的真实的拒绝，但又不再愿意为对方妥协，不要说还有感觉。你我都知道，所谓代表亲切，有的时候是一时，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哇可以持续这么久。活在当下的你，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找到属于你的调调。 original. This has no identical. You can't hack my digital. Future aboriginal. Get up off my genitals. I stay on that pinnacle. Kill you with my lyricals. Call me verbal criminal. Send you to that clinical. Subscribe you some chemicals. Audio and visual. Can't see me? Invisible.I'm old school like biblical, futuristic next level. Never on that typical, will I stop? Oh, never know. I ain't gonna stop until I'm done. Don't stop it. I ain't gonna quit until I've won. Now, baby. 鸟巢的这个音乐电音现场，这 DJ 呢是让大家现场的朋友 put your hands up， 我只能说在车里的朋友 put your hands up， 哎，别哈，双手呢紧握你的方向盘， OK， 好 Music continue， 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What's DJ 麦 在新浪微博麦加速麦 home 点歌厅当中呢，这位高三党高三的朋友高三的听众粉丝朋友 WDY WordMY 他说的麦麦啊，我想呢听这首老歌来自许巍蓝莲花，主要是想给自己的高三生活呢来加油加油加加油啊。哇，高三太气人了吧，这么好的一个年纪，但是高三真的的确哦需要呢给自己一些解压的方式。但是很多朋友包括前段时间有媒体采访我说，麦同学你每天都是特别的开心的状态，数十年如一日的来做节目也好，做很多的跨界的表现等等，怎么样保持好的心态呢？生活有没有一些解压的方式呢？我回答他，我说生活其实没有什么解压不解压的，对不对？生活都是需要呢，对，没有解压，对，都是需要下载，然后你知道，然后缓冲。所以呢需要找到一个自己的适合的方式，然后呢去找到自己舒服的哪怕是与人的相处，亦或是自己的喜好，或是自己的小小的短期的梦想和长期的梦想，然后呢有这个目标去实现它。你会发现生活其实有太多值得开心的事情了，哪那么多时间让自己沉浸在压力当中呢？这位高三的朋友来为你加加油，DJ 麦用音乐帮你助力，好不好？虽然是在这个假期当中，但是呢你作为高三党的高三群体朋友们，好不好，一起的为所有高中的朋友们加个油。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给你 蓝蝴蝶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尽管，穿过幽暗 是的，听到了一段太过于熟悉的旋律，可能会勾起那个时候的人和事哈，尤其是想到了在同样的季节，哎，我跟谁一起听过这首歌，亦或是跟谁一起去看过他的演唱会。对啊，最近好像呢，不光是有这个假期来临，还有很多的演出在等待大家。 挑选你所想去的就对了，不要呢太过于这个翻朋友圈一刷刷刷，看到很多朋友今天在这明天在那，自己会说啊我为什么宅在家里。如果你没有喜欢的，宅在家里也不是件坏事哈。你像我有的时候一宅呢可以宅很久，几个星期都可以不出门，就每天都可以吃这个西红柿炒蛋，然后呢也不会腻啊。但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好像差不多就是这两个月都没有回过家。为什么？做自己，没错。睫毛同学呢来助阵了，他说蓝莲花呀，我高中的社歌呀，宿舍都会唱的歌，室友们定的呀，哎呦眼泪哗哗的，又勾起了你很多的怎么讲，这个一把鼻涕一把老泪是吧。嗯，刚刚点歌的这位同学呢，他说今天高三以来呢最开心的一晚上了，谢谢麦同学，不客气，愿往后的日子有梦为马，随处可栖，愿你开心开心再开心呀，经常在压力大的时候来收听我的节目啊，帮助你好好释放一下。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你开心我关心， 一点一滴我都能感应，你是我最美的相信。 等不到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 先点燃就只仙女棒带， 不一定要许多钻石黄金， 看你眼睛有幸福的倒影， 会唱的朋友 你的讨厌宅几天丧到天边， 平凡的傻事用了心变成经典，存满满的心愿便利贴贴成无限，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喜欢每一天复习两遍， 清晰的语言我的天通通应验， 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贴心里面，收集感动给以后怀念。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 先点燃就只仙女棒代替， 最灿烂不一定要许多钻石黄金，看你眼睛有幸福的倒影， 把你的讨厌摘几遍送到天边， 平凡的傻事用了心变成经典， 存满满的心愿便利贴 贴成无限，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把你的喜欢每一天复习两遍， 惊喜的语言我的天通通应验， 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贴心里面，收集感动给以后怀念，傻事用了心变成经典，存满满的心愿便利贴贴成无限，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把你的喜欢每一天复习两遍，惊喜的语言都为你提早应验，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贴心里面，收集感动给以后怀念，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

份幸福。 幸福成双成两份 double，当然很好。如果呢，暂时你还没有遇到那个所谓的跟你 double 的幸福，先把自己照料好，先把自己照顾好，一个人呢活出精彩，同时呢也等待哈、啊，为这个幸福来临的时刻呢做好准备。23:09，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直播中，就在界外大街14号的直播间里面，问候大家周六好。 最近你少了一点微笑，说的话有点少、yeah、最近我也不好，全世界都在逆转，人开始反向思考，发现你爱的人到处跑，昨晚更甚至今天被嘲，莫名其妙，谁会知道是不是上天开的玩笑，你认识你想和谁拥抱，什么是生命中的美好，轻易放掉却不知道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说一声加油，一切更美好，所有的悲伤请往边靠，曾经流过的泪湿了伤口，就让阳光晒干了腿，这一种加油人人都需要，手牵手我们一起赛跑，说好不见不散，每分每秒守候你到老。 Go the beat go song， 时间它一直走，就像是 life go song， 这过程或许痛，不管顺流或逆流，你总得抬起头，让我们一起走，走过艰难和困惑。 你爱的人到处跑，昨晚更甚至今天被嘲，莫名其妙，谁会知道是不是上天开的玩笑，你认识你想和谁拥抱，什么是生命中的美好，轻易放掉却不知道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 关关过雨后，天晴的阳光在天空闪闪烁，出现了彩虹，忽然间我们才懂，如果这是一场马拉松，那我们一起冲。 everything fast in a hurry. All of our lives a stage. Everybody stars, reality so blurry. If you scream out loud, the top of your voice wouldn't be higher than the crowd. Now, tattoo-less and proud. Yeah, we're getting high on something that doesn't require clouds. No, we don't need no clouds. No, baby, but I wonder, does it really even matter if it ain't on a stage? It ain't on a stage. I don't think it really matters in this brand new age. When life's a stage in this brand new age, how do we engage? Bullying just for fun. No wonder there's so many guns. Maybe we're better off in space. Mr. Nelson, Mr. Nelson, can you hear my voice? Sir, we know you're a little bit groggy, and you're probably going to find it hard to speak. But don't try to talk or process too much now. We just want to let you know that the medication you were given has put you in suspended animation for quite some time. Well, in fact, about 45 years. But where you are now, is a place that does not require time. That being said, you are completely safe, and we're here to help you. To help you. You should never underestimate the power of a kiss on the neck when she doesn't expect. A kiss on the neck when she doesn't expect. A kiss on the neck. It's in the power to love you. It's in the power to love you. It's in the power to love you. Ronnie 这朵美好心却那么笨，双手和你碰过，肩膀和你擦过，灵魂却无法相认。 来自田馥甄，黑碧，灵魂伴侣。接下来给你梁博，不知去向。 人满为患，天堂可是停不

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话，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抱一抱，再好好觉悟，不能强求，好不好？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献丑，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不想爱，别说话，就一点喜欢，说不想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我尝试找答案，那答案很简单，简单的很遗憾，因为成长我们并不太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 新岛说躺着在听麦麦的周末现场，突然想起来了，不知道户外的夜空有没有最闪亮的那颗星，如果你用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当然整片星空都是属于你的，满天星空为我们布满了闪烁。诶，这不是我贴你那首歌的歌词吗？皮卡瑞说要点播一首陈奕迅的红玫瑰，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人点蓝莲花，有人点红玫瑰，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弧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说来是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我都是用不痒不痛，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手中旋律是与之风又落空，红是朱砂痣烙印心口，红是万紫雪般平庸，世间没换那仅有的悸动，也磨平激动。

享受假期的同学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规划？而且呢，在北京这么美的季节温度，然后包括呢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这个季节的美，枫叶还没有红哦。对，想号召大家去爬爬山呢、看看枫叶啊什么的。此时此刻，今晚大街14号的直播间 DJ 麦正在为大家放音乐呢。在直播间突然间冷气上来的时刻，被冻到，是不是来点热热的啊？不要热热的了啊，有点 warm 的音乐给你。你车里的冷气早该关了啊，开一点点小窗户。 到了一兜浅水湾，吹风，明 请自信，工作不要碰。踩单车加速冲一冲，忘掉背脊几沉重，拐个弯前进。 在麦麦的周末现场，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九点钟，周日晚上十点钟，在空中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跟大家来一个甜蜜的约会，来一个音乐的小小约会。再次感谢各位同学的收听，今天呢我们周六版本的节目要跟各位说声再见咯，祝所有正在聆听 DJ 麦的你周六夜的晚上晚安。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不要忘记 在明天晚上10点钟啊，提前呢打开收音机，打开电台，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 What's left to say? These prayers aren't working anymore. Every word shut down in flames. What's left to do with these broken pieces on the floor? I'm losing my voice, calling on you. Cause I've been shaking. I need you here.